好，最后一节先人述意啦，我哋接翻富哥翻入嚟先，富哥。 系，喂，三分钟时间讲埋，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好曲折嗰啲嚟咯，即系文字一个鬼故事嘅。咁因为重阳啦，咁要拜山啦，咁我屋企家母就喺即系大口环嗰度啦，环永坟场嗰度啦，咁基督教嗰、那个，咁就我就本身咧就同埋屋企人朝头早去嘅年都，咁但系因为嗰年咧，咁我就即系。在那头做开的在西环那头做开的那我在那里搭的士上就40多元而已那我就想着不如警钟收工就直接的士上去第二朝不用即是在九龙区扑回去香港跟着搭车回家又远了那跟着之后呢就6点收工了那跟着之后就搭的士上去了那搭的士上去的时候呢那上到去的时候呢就照平常咁樣，即係又係去媽媽個庵嗰度，即係而家你知冇土葬噶啦嚇。咁就係起咗好多嗰啲一格格嗰啲叫骨灰庵，我唔知 啊。係骨灰庵。 咁跟住就我媽媽就可能比較遲少少，即係入葬，咁佢就喺最埋邊。最近海嗰度嗰度嘅意思就係話你要經過土葬嘅墳墓，跟住再經過好多格嘅骨灰庵先入到去佢嗰、那個安葬嗰位嗰度嘅。咁跟住入到去啦，我就照返平常咁樣啦，就即係喺度逗留咗半個鐘啦，咁即係講即係自己即係對住媽應該講嘅嘢就講啦咁樣啦。即系跟住，就插支花仔喺嗰度咁样啦，即系话俾阿哥听咁，我之前一晚嚟咗啦，咁即系你就第日我就唔需要嚟啦咁样咁嘅意思嘅。咁跟住之后咧，咁就拜完啦，咁跟住之后就大概都差唔多7点钟到，因为逗留嘅时间可能都半个钟多咁上下啦。咁跟住行入去嘅时候冇灯啦，因为你都系傍晚啦，天比较黑啲啦。即系唔系话好黑。但是即是属于就嚟天日咁样啦，但是走啊就肯定是天黑㗎啦。咁我已经觉得有些唔对路啦，因为走啊夜咗少少，咁我都唔係话太过在意嘅，咁照行返出去囉。咁奇怪嘅事就喺呢度发生啦。奇怪嘅事呢就係、是我拜緊我媽媽度开咗灯，即係成开咗灯啦吓。咁佢有三四层啦，即係我约摸係三四层到啦。咁跟住之后一行出去，佢熄咗灯，跟住前面嗰个又开咗灯，即系佢有几格噶嘛？先系唔知明唔明我讲？ 我明白，我明白你讲咩？嗰啲骨灰庵唔会一粒粒个噶嘛？ 系啊，跟住之后我行到第二格嘅时候咧，跟住前面后面嗰格又开翻灯，因为我见到突然间有灯着，另一面望一望啊，咁佢啲灯好似乱晒大龙咁样，即系前后咁样有四格嘅，四格咁你一路行出去，所啲灯好似又着下又熄下，又着下又熄下咁样，哇！当时我真系呆咗啦，呆咗，跟住远望下面土葬嗰扎有啦，哇！全部黑咪，一个人都冇嘅，即系嗰度下面望到嗰啲土葬坟墓啊嘛，咁啊全部都系冇晒灯嘅，一望无际，一个人都冇。咁啊！當時哇死啦，咁行埋出去啊，大佬，仲要成兩格喎，起碼又有樓梯嗰啲咁樣，又要上落落咁樣，哇！即係嗰下咧就好彷徨啊，即刻咁一路咁啊就當冇嘢啦，當咩都睇唔到啦，咁啊一路行出去啦，咁啊哇！嗰啲燈真係，我就覺得科技冇理由先進到咁樣嘅，即係你啲燈感應燈啊，係感應燈都好啦，但係你冇理由話即係。又开下又熄下，又开下又熄下咁样噶，即系完全系唔依规律嘅，即系唔会话你行过咗嗰座，佢就离开咗咁样，佢跟住就熄灯，或者你嚟到呢一座，咁佢就灯咁样，系完全系冇规律嘅。咁我已经觉得我冇可能喎，冇可能嘅坟场整到咁先进，或者先进得嚟又咁冇次序啊，即系嗰个灯开山咁样啦。咁跟住，但系终于经过咗嗰段，即系。我谂嗰一分钟就都好似一个钟咁样啦，行出去即系行离开咗个骨灰庵，但系仲有一段仲大镬，嗰段就系土葬嗰段，嗰段就内唔中有一支街灯之类咁嘅嘢，好昏暗嘅啫，咁一路行一路行咁啦，咁又要经过好土葬嘅坟墓，又惊踩到人哋嘅坟墓啦，咁跟住就喺好远嘅距离嘅时候，见到有三个黑影行紧埋嚟，咁跟住唉死啦，向唔向前行好啦，因为。 得一條路嘅啫，就係嗰條路行翻去陳廠嗰邊嘅。死啦！點算啊？仲有成差唔多一百尺到咯，英尺嘅話，二百英尺啊左右啦。咁見到哇，有三個黑影咁樣行緊埋喎，喂，真係嗰下餓嘅喎。 你翻轉頭又唔得喎。 啊！ 你翻转头又唔得，你冇理由唔走噶嘛？ 翻转头又系死路一条嘅啫，我当时咁谂，喂，仲惊我翻转头？ 系咯， 系啊，咁跟住冇计咧，定一定个人，跟住再行前，再行前，跟住后来，原来嗰下虚惊嚟嘅啫，又系一对夫妇带埋一个仔，跟住玩咗一抽嘢，跟住又系好似我咁夜晚嚟带嘅，第二日应该避开啲人潮嗰个情况入嚟啫，即系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即系误会嚟嘅啫，都系人嚟嘅，睇到因为当越嚟越接近嘅时候，我行得好慢，佢哋就即系正常嘅速度啦，咁佢哋一路行又一路行嘅，我谂佢哋都有啲惊先。 佢见到你又系一个影喎，可能 系啊！佢见到我喺个坟场嗰度做乜嘢咧？咁即系我谂佢都会有啲惊咯。嗰一对父母同埋个仔，咁我就行咁啊，跟住之后见唔到咁样，原来系人嚟嘅。哇！咁跟住即刻冇咁惊啦，跟住即刻下林，即系用极大频率嘅速度，跟住行咗出边，跟住一见到有的士，跟住即刻嗱叫上的士度走咯，咁样啊。 哇，唔係喎，我有个朋友又好似嚟，我识个我唔係我朋友，我以前我有个我老板呢又系鍾意夜晚去过，因为条友好鬼勤力，佢唔系好似你咁因为有时因为呢一次㗎咋，佢系每一次都系呢即系冇嘢做佢先收晒工啦，夜媽媽咁佢先去拜㗎。 哦，咁其實我又唔係因為話夜晚中意去，因為我係諗住係避開個人潮嗰個情況之下。係 啊，佢仲要好夜 嘅啫。 係啊，同埋你 哦，咁佢可能係有即係我據我所知，好似墨西哥都好興夜晚黑拜山嘅。 佢又唔知佢喎，佢就會同個夜晚即係摸去啲山墳度拍嘢就有。 我同埋我去嘅時候咧，我冇諗咁耐嘅。我去嘅時候係收工時間，仲係個天仲係 黃昏咯， 屬於係啊，即係黃昏嚟嘅啫。咁但係我冇諗住上去即係話即係有陣時講多幾句，即係同媽媽講多幾句，咁跟住之後先走。一走嘅時候，望一望天黑，即係我冇諗到咁多複雜嘅因素嘅。咁同埋我自己都唔係咁怕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先會咁做嘅啫。同埋諗住可能都三四個字走咁啊，天氣黑㗎嘛。哇！點知佢黑得咁快嗰次？ 即係你係春天定係秋天去啊？ 重陽 咪你 重陽 秋天啊嘛，梗係快天黑啦， 快入黑。 但我係諗住避開個人潮啊嘛，先人你明唔明啊？因為第二日去咧就搭車翻屋企係好困難嘅事嚟嘅，喺嗰度嚟講。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因为个个都聚晒喺嗰日嚟嘛，咁变咗我咪会咁样咯。哇！但系真系嗰度嘅灯咧，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系冇可能会咁样。 定系佢系唔系好即系叫做咩啊？日久失修嗰啲咧，啲灯系咪就嚟烧啊？ 唔会咁样噶，烧嗰个频率就嚟烧咧，灯系闪得好密噶嘛。 嗰个频率系唔系绝对唔系呢啲嘢嚟噶啦？如果你一个正常嘅角度去睇翻电力嘅装置嘅话咧，系绝对冇可能咁样嘅。开下熄下，跟住之后好。好似玩你咁样，突然间你行前嘅时候明明开咗又熄翻，跟住之后后边又突然间开翻，完全冇可能啊，好混乱啊！如果佢咁样嘅话，我谂可能要用电脑控制呢、 即 系嗰个sensor咧，咁你仲系搞到好混乱个线路，或者有个电脑操控咁样，跟住佢好混乱先会咁样嘅啫。但系我谂实在冇可能会咁先进噶。 唔系咯，我咩啊？我做电影嗰阵时啊，直情好 disco 咁斩都试过。 哦，咁 因为明明我哋整嗰车冇事喎，转头咧 disco 咁斩啊，哇嗱嗱声装箱啊，要唔系斩俾你睇。 其实我即系呢啲遭遇，其实又唔系话真系好似鬼故咁样，哇咧好即系引人入胜，但系就真人即系你当你亲身经历过呢啲遭遇嘅时候，你自己嗰下咧都会好惊嘅，我觉得。 我识嗰个老细，佢 老细胆啦，系应该。你讲系大餐嘅话， 唔使胆。我识嗰、那个，我识个老板，佢话俾我听，自从有一次之后，佢就冇夜晚去拜山咯。佢又系夜晚去拜佢老豆阿妈嘅。 系。 咁即系佢又成唔系，佢系 佢唔係好似我哋咁去拍嘢話十一點幾就喺沙嶺，佢係直情呢係兩，佢呢就夜媽媽八九點收工再搭車入去呢，去到和合石咗十點㗎啦。通常呢閘口嗰啲人呢嗰啲條友唔黐線嘅，一點啊十點幾就嚟拜山，你因為 嚇死人， 你係咪真係你佢黐 好奇怪喎、啊、先人。我去嗰度佢有分上下區㗎嘛，你知嘅、上區呢就有坐閘嘅一個 Q 嘅，下區我唔過樓囉， 你係過咗個堆㗎嘛，係啊、 哦可我唔係好清楚，因為夜晚黑你始終你認我路都覺得係差啲 嘅。如果你去黃合， 我唔覺有。 嗱，你去黃合石佢咪有佢會山閘噶嘛？夜晚但係側跟會有個門口嘅，都入到去嘅。咁喂，佢唔係以佢驚你入嚟偷嘢，你唔知呢排咪有人剝爛曬啲骨灰位偷嘢嘅？ 係偷。 咁啊，閘口都會用嚟偷嘢噶嘛？佢其實佢每一次去咧，都會俾個 secure 問佢啊，喂你嚟咁夜，喂點閂門啊，仲嚟拜山？佢要俾嗰啲祭品去睇過咧，佢真係嚟拜山先放佢入去。 要過關咁樣。 啲人問你一句，咁樣其實會唔會招惹咗啲嘢翻屋企咧？點解機會唔係好大？ 你驚咪自己過下火咯。即係過火嘅意思咧，即係話張報紙又好，咁啊攬一攬佢咯。 我以前好反感嘅呢个动作，因为有啲仪式咧，即系之前咧，咁我好反感嘅动作，因为我近只系即系信个基督教嘅，咁即系我唔系宣扬基督教啊吓，咁但系我系好反感呢个动作嘅，咁啊，但系而家你咁讲嘅话， 唔系啊，佢唔系任何坏嘅，佢冇咩宗教仪式噶，你过下火去好啲啫嘛，即系等于 佢系等你和一和嘅人，等嗰阵气场啊。隔一隔啊，其实系个火系其实系旺，比较即系点讲啊？佢因为佢系热咧，温度咧，佢系可以挡咗嗰阵唔好嘅气场同埋嗰阵味啊。 系啦，跟住佢点解唔去再夜晚去拜山咧？嗱，佢我咪话佢系九点几收工，搭车搭喺九龙搭车入到和合石都唔方早啊，条友又唔舍得搭的士嘅，系嘛？去到咧。去到咁系入去揾佢老豆啦，揾佢老豆阿妈嗰度啦，佢揾到佢嗰度拜完，咁咧就烧化宝啊，一路化咧，佢就觉得咧，即系已经咧，佢见到啲坟头咧有啲嗰啲细细个啲船风，嗰啲小嗰啲龙卷风咧， 我知 喺度转嗰啲灰啊。 哦，你系咪讲嗰啲鬼火啊？即系 唔系鬼火嚟嘅？ 唔系， 佢烧嗱佢烧嘅时候咧有火噶嘛。咁啊，嗰啲火光咧，佢见到啲隔篱，咁你唔系一过坟噶嘛，左右隔篱都有噶嘛。 系， 佢见到啲坟前面咧，有个好似少少细细个啲龙卷风喺度转下转下咁啊。咁佢又唔理呢啲嘢，佢冇乜信仰嘅。咁即系佢觉得咧，为去拜阿爸阿妈咧，就要去烧化宝，即系佢人做佢做嘅啫。咁啊，而是者佢一路烧，一路觉得系唔系好对路咁啊，好似有啲局促咁嘅，咁其实就夜妈妈四夜冇人，得佢一个人，边有人咁夜去拜山嘅？系得佢啫嘛。咁咧，咁啊烧完晒啲嘢，咁啊同佢老豆老妈子啊讲拜拜啦，梗系啊，我出年又嚟过啦。咁啊讲完一大轮嘢咧，咁啊执埋嗰啲即系嗰啲唔系祭品啊，同埋啲垃圾啦。你有啲嘢绑住啲元宝嗰啲嘢噶嘛？咁啊转头啦，转头行咗都有成个零字啦，唔系冇个几字，佢话佢系行咗两三分钟啦，都其实两三分钟，如果你一个人行得快都几远，佢拧翻转头望翻个，佢惊咧啲灰未熄晒啊，即系其实佢系熄咗嘅，咁佢有时吹下会着翻噶嘛， 系。 佢喺个墓隔篱咧，其实系整咗嗰啲化宝嗰啲位咧，用啲石屎整嘅咧。咁佢拧转头望，佢见到是有成五六个人啊，五六个即系白色嗰啲影咧喺度同佢拜拜。 哇！好惊啊！ 咁真系好惊， 吓到佢走都走唔切，跟住飞奔出嚟，而家经过我石桥。 你走嘅话，仲惊嘅先人。 边个啊？ 走嘅话，即系仲恐怖啲。你走嘅话，即系你个人，即系个心跳快咗啦，即系个人 唔系啊， 紧张啲啦。 嗱，即系等于咧，你喺森林见咗只熊。 专家话俾你听，你瞓低唔好走，扮死佢就唔袭击你嘅。你够唔够胆瞓低？你 拔腿就爬啦。 你系自然话咁 咯。系咯，你系自然嘅反应嚟噶嘛，就走噶嘛。你见到明明头先冇人 嘅、 哦， 冇办法保持冷静嘅呢个时间，用尽食奶嘅力跑走啦。 你系见到喺佢阿爸个坟附近嗰度咧，几个人咁样同你入手啊，大佬啲白色嘅身影咧，咁样同你拍。哇！佢几位快走出嚟，出到去嗰个 secure 问佢：喂，咩事啊，先生？我话冇嘢。咁你好似咁惊啊，冇嘢啊嘛。我话嗰个我其实嗰个 secure 知佢撞嘢， 梗系啦，跑得咁快。 跟住冇事啊嘛，先生。话其实我都喺度做好耐噶啦，我都见你夜晚嚟过两次噶啦。咁、嗯、应该冇乜事噶嘛。咁你下年再见啦。我下年唔夜晚嚟啦。跟住佢问到咩事啊？ 日头嚟 啊！佢话我唔会再夜晚嚟拜山啊！咁啊，佢直情真系，佢讲翻俾我听，佢自己都仲即系仲惊。 又有余悸啊！真系。 佢见到嗰个 我系，其实自此之后我都唔敢夜晚拜咯。 系啊，佢唔系佢父母，佢感觉到你明唔明啊？ 摆明就唔系啦， 唔系佢父母嗰啲身影啊，系喺个系喺佢父母嗰坟附近嘅，但系就系咁同佢拜拜咯，见到佢手系咁递高啊嘛。 因为通常呢啲系父母咧，自己屋企人系唔会出嚟噶、 啊， 因为佢怕你挂心咧，佢一定唔会出嚟见你咯，你要挂住嗰个缘出嚟嘅。 但系阿爷爷小姐，我妈妈啱啱过咗身嘅时候咧，咁我上我妈妈屋企嘅时候咧，跟住因为医院我哋喺度轮有好耐，即系喺度扭淡咁样，跟住我上一上妈妈冲凉咧，咁跟住咧，咁当时我一冲凉嘅时候咧，因为我回生又去翻医院度啊，啱啱过身嘛，咁跟住之后我冲冲一凉嘅时候，咁有下水掣系会停水噶嘛，老实讲我未试过，起码咁多年，咁我谂会唔会系有嗰啲嘢啱啱行咗，我妈妈行咗，会唔会突然间有啲嘢睇下咧？突然间个水停水。 突然间水， 你可以开得翻，你可以开得翻。 系突然间冇咗水， 系啊系啊，冇可能噶，因为你开到个水好大，咁、你谂住冲凉，咁冲紧凉，咁突然间个水停咗，系一滴水冇，即系唔系话有人同你斗开水喉慢咗水，唔系嗰个情况，系冇晒水。 突然间停水， 但系你可以开得翻。 系你喺医院定喺屋企冲凉先？ 喺医院两楼探啦，即系啲兄弟姊妹轮班，即系喺度咁啊。咁跟住行啦，跟住我就翻我阿妈屋企，冲个凉换件衫，跟住落去医院度打点一切咁样咯。 嗯，哇，即系可能佢可能话俾你听啫，即系暗示某啲嘢啫。 中学时间到咁样咯。 你冇冲唔耐 啊？ 你冇冲唔耐啊？嗱嗱声啊！ 但系都系你有冇见过你妈妈嘅身影啊？即系佢走咗之后咁耐。 冇但我哥哥咧就识得一个佢个朋友话有嗰种眼，咁我当然当佢傻啦吓，咁唔睬啦吓，咁跟住之后，咁系一位女仔嚟嘅，咁佢就系好正常嘅一个比较身材肥胖啦，即系唔系即系读书嘅女仔啦，咁同我哥哥一齐夹紧做一啲生意咁啦，跟住佢话佢有嗰只眼，佢可以望到嗰啲嘢嘅，咁我梗系唔信佢开头，咁喺殡仪馆嘅时候，我哋叫埋佢嚟嘅。咁跟住之后咧，佢讲噶，咁佢话嗱，我哋问佢啦，我哋妈妈有冇出嚟啊？有啊，嗱，而家佢逐个喺你啲亲戚嘅前面咁样望你哋咯，咁逐个咁望，咁我当然唔信啦，你讲我信咩？咁但系跟住我哥哥问咗一个问题，咁我妈妈嗰个着咩？而家系着咩衫噶？咁跟住之后嗰、那个女仔就讲话，着住一条粉红色嘅裤，睡裤类似睡裤，跟住着咗嗰件花嘅有啲花嘅一件衫。咁跟住之后，咁当时我哋都呆咗咯。点解呆咗呢？因为佢嗰晚心脏病发咧，佢系喺屋企嘅时候，佢系着住呢套衫。 即系唔系？即系佢有阴阳眼嘅人咧，你系理解唔到嘅。 系啊， 系啊，但系佢会话俾你听。 理解唔到， 系。但系佢会话俾你听，佢见到嘅嘢咯。 而同你 跟住后来佢仲搞笑啊！佢仲搞笑在边度咧？仲搞笑，我哥哥会当咗个通灵人咁样咧。跟住我妈妈过咗身啦，我哥哥啊，嗰啲同埋我哋一齐上咗去我妈妈屋企度坐嘅时候，跟住问佢话：，我妈妈喺咪屋企啦？系啊。跟住之后，哇吓，咁喺边啊？佢话。 就喺度坐咗喺度，哇吓、啊！即系咁，我就唔会惊啊鬼人啦。咁但系已经觉得好奇怪啊！你咁讲嘅话，即系好难令人相信啦。咁跟住话，喂，咁你可唔可以帮我问佢而家点啊？跟住佢又唔知佢好似系类似噏咗一轮嘢咁样，跟住话啊，你妈妈话去咗探你家姐，咁跟住之后又翻翻嚟呢度，咁跟住之后，咁我哋都不以为意噶啦。咁跟住之后，我哥哥嗰段时期系长期揾佢上嚟嘅。好似即系我哥哥对我妈妈好黐连嘅，咁长期揾佢上嚟嘅。咁最后一次问佢嘅时候咧，就话问我妈妈，我妈妈同佢沟通就话，我要走啦，我要跟太婆一齐，即系我妈妈嘅阿婆，一齐去一个地方，唔翻嚟。咁呢一下又令我哋好诧异啊！点解好诧异啊？因为我哋自己屋企嘅人，我哋就知道我妈妈同我阿婆咧系。唔係好啱嘅，咁佢就認為我太婆就最錫佢，佢細個嘅時候，咁所以佢同我就好投契嘅。咁佢講太婆出嚟，我已經覺得好奇怪，即、就、係、是、我媽媽嘅阿婆。咁我已經覺得你冇理由知㗎，呢啲嘢我哋都冇講過，唔聽亦都唔會講啦。呢啲咁少嘅， 佢唔只係睇到喎， 佢 可以 溝 通 到，佢已經係。 系咯， 嗰啲灵媒嗰啲体质嚟噶咯， 咪揾佢做嘉宾好 啊！但系佢就咁单睇外表咧，系一个好普通嘅其貌不扬嘅一个女仔嚟嘅，即系卅零岁嘅，身材好肥胖嘅。咁但系你唔知佢有啲咁能力，你冇理由噏得出我屋企嗰啲嘢一直照计冇可能， 唔关事嘅， 唔关样事嘅，呢啲能力即系叫做。派到落嚟嘅时候， 啊、 你真系冇无迹可寻噶啦。 嗰个系你阿哥个朋友嚟噶， 系啊系我哥哥个朋友嚟，跟住我用帮我买一嚿紫水晶，后来信佢讲嘅嘢。 喂，佢有冇得？佢有冇得做嘉宾？ 我哋成邀教做嘉宾。 佢有冇得成邀去做嘉宾？ 我谂佢未必一定能咯，因为佢本身佢做生意，同埋佢本身都系即系。读过好多书嘅人，咁我做生意，咁佢都唔会攞呢啲。我问佢惊唔惊啊？其实我问佢一问，我话喂呢日你惊唔惊嘅啫？佢话唔惊嘅。当你日日见嘅时候，你就会惯。 唔系啊，我哋唔系用迷信嘅角度去问佢啊嘛，问下佢见到所见所闻嘅嘢啫嘛。你知我从来都唔会当人迷信嘅咧。 分享翻佢见到嘅所有嘢咧，因为其实我哋都几好奇嘅，即系有阴阳眼嗰啲，直情可以去到通灵体质嘅，佢哋眼中。嗰个世界嘅众生啦，其实系点？ 系 啊，叶小姐，咁佢应该系类似阿华伦夫妇嗰啲，阿华伦夫妇嗰只嚟噶啦，应该系嗰个级数啊。 佢 嗰个能力， 佢会啊，佢真系分分钟喺 Lorraine 嗰只咁样样。 华伦夫妇即系 华伦夫妇 Lorraine 嗰个 啊，见到系啊，佢系但系佢就应该冇 Lorraine 嗰只，净可以驱灵咯。 嗰个佢系 psychic 嚟噶嘛，两个 个老婆系 psychic， 系咯， 老婆系 psychic。 佢溝通到咯，佢溝通到喎， 系啊， 有啲人又齋有陰陽眼嘅溝通唔到噶，佢就係見到嘅啫嘛。 但係你呢個 朋友，我迷團嘅係。 你呢個朋友佢有啲直情係我聽過係會睇到將來嘅嘢咯，即係佢哋係可能突然間會見到有啲影像出現，係會同佢將來發生嘅嘢吻合咯，甚至 咁你好似講緊係巴巴雅教喎。 阿华伦夫妇啊，华伦如果戏入边嗰个华伦夫妇个Lorraine 系有呢个能力嘅，系啦。但系就你知啦，呢啲分好多级数噶嘛，真系。 系今晚喂阿富，你真系讲得几好，多谢晒。 好，欢迎你再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啊。 系有， 因为我做一行咧，成日夜晚黑出去做嘢嘅。 哦， 系啦，总之 就变咗， 总之有封烟啊，有睇我哋节目啊， 或者有朋友讲嗰啲。 系啦，有节目啊，咪支持我哋节目啊，封烟啊，我哋都多谢佢观众嘅，真 系。系啊，其实 你个节目做得好好。好，拜拜， 拜拜， 多谢晒，多谢晒，好，拜拜， 其实 chat room 咧入边咧，我见到 YouTube chat room 好热闹，已经好多朋友仔喺度打晒个故事出嚟噶啦。咁不如你打个故事，你净打上嚟同我哋倾偈啦。 或者你掟去喂佢，你掟去我先能灵异通讯站嗰度俾我啊。 喺 Facebook 嗰度输入翻先人灵异通讯站咧，就会搵到个群组噶啦。 系啊，咁我咩啊？我帮你读佢出嚟啊！如果你唔中意打上嚟，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呢个 chat room 咧就有个唔好处。 咧，当完咗个直播节目之后咧，所有内容会冇晒啊。咁变咗之后，即使可能系因为好似今日咁样样啦，因为个封烟就耐咗少少，咁所以就读唔到嗰啲内容咯。咁啊，欢迎各位观众，如果今日我哋冇读到嗰、那个内容嘅话咧，就欢迎 PM 翻仙人，咁就等仙人帮你读翻出嚟啦。 系啦， 唔好嘥咗一个咁好嘅经历嘛。好，即系其实撞鬼唔系好事，但系好好睇嘅个经历就。 多谢大家支持，系啦，我就嗰啲劳气嘢，我下集开始唔会再讲噶。 系，就系讲一次嘅啫。 系啦，除非我又不断咁受袭击啦，就冇办法啦，又系即系啊，如来神掌第十式嘅，即系佛都有火啊嘛，嗰啲。系啦，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拜拜。 拜拜。